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你还是谢灵吧。 嗯， 对不住，我看见那人在舞蹈，一时有所得。 他带着燕无师来到楼下，那人还在跳，数九寒天竟也满头大汗，可见卖力。可惜他身前的铜盘里铜板寥寥无几，围观看客也渐少。沈乔从怀中数出将近一半的铜板放在那个铜盘里，那人张大了嘴，连连道谢行礼。沈乔朝他微微颔首，便与燕无师离开。走了几步，燕无师忽然道： 给多了。 无心中柳柳成荫，他帮我领悟剑心，我反而觉得给少了。只是我们现在身上银钱也不多，只能尽心了。 燕无师便不说话了，他的话比平日里还少。沈乔心想，是不是自己刚才弃他而去，让对方心生惶恐不满？毕竟谢灵与真正的燕无师还是有所不同的。 还生着气呢？别生气了，是我错了，我该抛下你就走。实在是当时一心沉浸在顿悟之中，恨不得将那套剑法当即演化出来，所以才疏忽了。你想要点什么吃的玩的，我去买来给你吧。 嗯，糖人。 对方一说要糖人，沈乔就有点后悔了，但自己挖的坑自己跳，既然开口又怎能不兑现。他只好又带着燕无师找到原先那个糖人摊子面前，小贩还认得他们。 哎，两位又回来了，可还是要买糖人？ 是，再要一个。 两个？ 那就两个吧。 有生意送上门，哪有人会拒绝呢？小贩笑逐颜开，动作飞快，两个糖人随即浇筑而成。燕无师一手拿一个，咬得嘎吱嘎吱响。沈乔只好装作听不见，带着人去客栈住宿。要了间上房，依旧是一人睡床，一人打坐。沈乔现在功力逐渐恢复，所以闲暇时候就会以打坐来代替睡觉，因为前者不仅可以练功，同时也是一种休息。 既然薄片可以修补魔心，你现在最好…… 话说一半，他忽然说不下去了。因为拿掉蜜梨的燕无师已经吃掉第一个糖人，正对着另一个糖人的脑袋慢慢舔，舔的糖人沈乔满头满脸亮晶晶。 你在做甚？ 有点饱，这个要慢慢吃。 沈乔又不能说你不能舔，这样看着特别奇怪，因为人家就是在吃糖，这样一说反倒显得他多心了。他只能选择眼不见为净，将方才未尽的话说完。 中原不比西域，一入周国，我们的行踪迟早会暴露。如今有薄片在手，你的破绽修补指日可待。有空不妨也多琢磨一番。其实你现在若是真正的燕无师，定轮不到我来叮嘱这番话。 若魔心修好，谢灵未必还在。 但你总不可能一辈子都这样。谢灵甘心，燕无师未必甘心。 谢灵终究是燕无师之一，燕无师却永远不可能在抽身离开之后还回头来救他。也许每个铁石心肠的人内心深处终有一丝柔软，即使微乎其微，而谢灵分到了这一丝柔软，他又将其倾注在自己觉得最值得信任的沈乔身上。然而当有朝一日谢灵消失，这一丝柔软是不是也将随之消失无踪呢？燕无师也还依旧是那个自私冷漠，不会为任何人事动摇的幻月宗宗主。对方看着他，眼神黝黑，专注分明，不含任何杂质，这是沈乔从未在燕无师其他性情上看过的。 这是谢灵，不是燕无师。 他告诉自己，然后走过去轻轻抚上对方的头顶。对方任他施为， 只是略略扬起下巴，做出一个近似磨蹭的举动。这是一个只有谢灵才会做出来的动作。沈乔心中忽然柔软，柔软之中又涌起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伤感。头颅外伤在玉葱蓉的作用下果然开始逐渐弥合，但里面受损的经脉想要修复却非一朝一夕能成。燕无师现在性情多变，未必能专心修炼。譬如现在他的身体由谢灵这个性情来主宰的时候，欲望就会降至最低，想法也会变得简单，一个糖人就能让他得到满足。 薄片可还在你身上？给我看看。 对方将怀中薄片交到他手里，沈乔接过薄片，眯起眼仔细端详，上面蝇头小楷乃用丝线绣成，而非墨笔写就，所以历经年月而不褪色。上面所载的确与魔门武功有关，陶弘景当年兴许见过日月宗的武功典籍，洋洋洒洒一千字左右，多数都是对魔门武功的点评和自己的感悟，并未具体涉及如何习练魔门武功的诀窍秘法。沈乔现在目力不济，借着微弱烛光勉强看完，眼睛便有些酸涩难忍，几乎要流下泪来。他有些奇怪，将薄片递回去。 这上面并没有提及如何修补魔心破绽吧？ 有。 哪里？ 不知。 不知？ 我不知，但他知。 意思是谢灵并不知道，但本尊却是知道的。沈乔点点头，没再多问。他等对方入睡之后，方才找了块褥子盘膝打坐。月色如水，时辰渐晚，连遥遥的犬吠声也消失了，天地陷入沉睡，由里而外透着安宁。床上的人睡得并不安稳，身体偶尔会微微震动一下。沈乔注意到他的动静，睁开眼睛起身上前查看。 谢灵。 对方眉头紧拧，似乎陷入某种梦魇。沈乔伸手去探他的额头，只是还未碰到肌肤，对方就突然睁开双眼。 这不是谢灵。 触及对方眼神，沈乔立马心生警惕，抽手后退，但燕无师的动作远比他想象的更快，对方如鬼魅般腾身而起，闪电一样朝沈乔面门抓了过来。 燕宗主，是我。 但无济于事，对方不管不顾出手狠辣，招招俱是要人命的凶力。燕无师的确身受重伤，但并不是武功尽废。沈乔忽然意识到这一点，之前对方很少出手，所以才给了他这种错觉。不过即使是真正的燕无师，也不可能一睁开眼就不管不顾对别人攻击，这明显是神志迷乱的表现。沈乔突然想起波挪曾说燕无师掐住他脖子的情形，只是在那之后沈乔没再见过对方展露出凶狠毫无理智的一面，所以逐渐将此事淡忘。 难道这会是众多性情之中又一面的展示？ 他无可奈何，双方过手数招，现在的燕无师不是沈乔的对手，但他不要命似的打法让沈乔诸多顾忌，沈乔又不可能要他的性命。未免动静太大惊动客栈其他人，沈乔去准机会点中对方穴道，燕无师反抗不能往前倒下，沈乔及时将人扶住，却发现对方脸色骤然充血变红，忙把脉探看，发现燕无师体内气息紊乱，四处流窜，明显有走火入魔的迹象，不由吃了一惊，赶紧解开对方的穴道。但穴道一解，燕无师却突然伸手掐住他的脖子，一面凑上来竟直接咬住他的嘴唇。沈乔吃痛，手绕到他颈后狠狠一劈，对方软软倒在他身上。 总算清醒了。 沈乔松了口气，直起燕无师的手腕，这一探又禁不住咦了一声。 奇怪，方才他还是走火入魔的状态，这才没过多久，脉象竟已经完全平静下来，而且还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勃勃生机。 燕无师现在这种情况比当初沈乔自己还要麻烦复杂百倍。沈乔当日落崖重伤，病逝缠绵，绝大部分是由于体内相见欢的毒素发作，然而他受损的经脉已经悉数被朱阳侧真气修复，相见欢的余毒也在武功尽废之后解掉了， 虽说双目受余毒牵连，至今仍旧无法完全恢复，但他根骨被朱阳策重塑，武功从头练起，是一点后患也没有了。燕无师却并非如此，他原本的魔心就出现了破绽，这是本身的问题，偏偏破绽还被广陵散得知，并借其他高手围攻之际加以利用，使得破绽变大，再加上头部受伤，全身经脉错乱，内息紊乱，以至于影响心性，性情大变，所以要恢复起码得从三方面下手去治，一是用玉葱蓉治疗头伤，二是梳理经脉，三是修补魔心，二三者要相互结合，互为弥补，因为破绽一日没能修补好，就还是有走火入魔，经脉紊乱的危险，而经脉紊乱的问题又会影响他武功恢复的进度。现在沈乔看到的脉象不一定就是燕无师真实的脉象，有可能是表和里乱的征兆，但这总算是一个好的开始，毕竟燕无师天纵奇才，他既然已经说了薄片可以修补魔心破绽，那就一定可以，只在于时间早晚以及功效如何罢了。沈乔将对方平放在床榻上，从袖中摸出一枚白色物饰，这是当日在若羌古城之下谢灵给他的玉葱蓉。沈乔当时被猿猴抓伤的外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，就一直没有吃，现在他有朱阳策真气之助，此物虽然可以调气顺息，但对他的作用并不是特别大。沈乔将玉葱蓉握在手中，拿了个空杯过来，手一用力，玉葱蓉的粉末便从指缝里簌簌落下，很快填满半个杯子。他又倒了点温水进去，然后捏起燕无师的下巴，撬开嘴，将那一杯子玉葱蓉水给灌进去。此物能够被称为疗伤圣物，自然是有其神奇功效的，连皇宫大内都寻不到，非得到若羌古城那种戈壁沙漠之下的地底才能找到，珍贵自不必言。那些猿猴常年以此为食，所以力气极大，常年累月下来还通灵智，才能与他们战得不相上下。当时燕无师摘了四枚，为了要挟陈宫，将其余的全部扔掉，后来他自己吃了两枚，给了沈乔一枚，没想到这一枚还是用在了他自己身上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